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ory Hunter。 曼联他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们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礼拜四十至十一，狮子和阿坦同你一起反曼大联盟。 他是一位香港人，一位典型的香港人，十几岁从内地偷渡来香港，努力读书，辛勤工作。他一早就明白，在香港这个地方，只要有抱负，就有可能获得财富和成功。同很多香港人一样，最初他只是觉得自己是一位过客，但是最后他选择了以香港为家。他不止一次在神州大地上见证过政权的转移，他亦亲身经历过香港经济的起起落落，香港回归、香港政改的演变、香港的种种变迁，他最有资格帮我们一一道来。北上频道呈现飞哥正传李鹏飞。好啦，咁啊又返嚟呢今个礼拜嘅继续我哋嘅飞哥正传啦。上个礼拜听得好过瘾啦，咁我哋呢讲咗好耐好耐，都係淨係讲到1983年咗緊啦。83年嘅发生啲咩事呢？就我諗83年之前呢，就香港人呢都仲係好同景住，就係话哎淨係俾返个主权中国啦，我哋继续自权啦。咁但係呢就发觉唔掂嘅。咁所以呢上回就讲到呢，即係呢有信心危机啦。咁然之后呢跟住呢83年就差唔多叫做先埋咗个尾，因为呢何为到最后呢就都要，我唔知咪叫跪低啦，或者 少少 投降。冇错啦，主权、子权、治权都要喺97年呢就要即係俾返中国啦。咁呢就香港人亦都唔再同景啲乜嘢啦，即係借来嘅空间、借来嘅时间，咁继续我哋嘅搵钱大计啦，即係如果我哋啲普通嘅香港人。咁但嗱，我首先想问下飞哥呢，就係呢即係个主权自权呢，我当年听呢就係、是、其实你係咪有份即係出谋献计嘅，即係你都有系諗过。 你讲得啱。 係咪呀？係我冇听错。 去北京嗰次呢五月啊。啊是1983年的五月谈判，七月开始。 青年财进团那时 候。没错没错、啊、我们十二位呢、 啊、 就去北京，有张建川、周梁淑仪、 啊、 现在、有、李柱铭、 啊、开 始什么党都没有、 啊。李柱铭都有的。 李柱铭有 的、哦 okay, okay。 李国能都有。 是 我叫李国能靓仔嚟，佢卅 零。李国能都有嘅，原来。 啊，有份嘅。 O K， 即系何成天议员啊，即系后来佢哋加入政府又好咩嘅，有翻咁上下。就点解咧？系李国生系首席嘅副主任，新华社，问我，可唔可以组织一队人去北京，同佢哋领导交代下香港人，点样谂，喺呢度。咁因为谈判都未开始，原来咧。主要個目的叫我哋組織呢個團上去咧，就叫英國人快啲開始談判。 哦 ，OK。 鄧小平等唔切啦。 係，你哋直接見鄧小平嘅喎。 唔 係，哦都唔係。 我想見鄧小平，佢哋本來啦，總之國家領導人啦咁。 係啊。 咁去到嗰度唔係呢回事喎，因為我哋唔知道佢嘅組織嘛，原來揾中國共產黨書記處第一書記就習仲勳。因為我見過佢嘅，得。 係。 即係我以前咪廣東佢做， 係啊係啊，佢深圳住啊嘛。 佢哋叫我哋上去咧，主要嘅原因就是快啲開始談判。 嗯， 我哋上去咧，以為得到米啦，以為得米啦，啊，佢想傾下前途，要點樣安排咧，就其中一段， 其中方案你訂出嚟，即係建議出嚟， 同埋以前嗰十二幾咧，全部解釋香港嘅情況， 係 生活情況 ，rule of law 嗰啲乜， 係 最後嗰段咧，話而係最佳嘅安排咧。 將兩個 主權應該歸於中國， 係 治權咧，俾英國再管治三年，因為我熟悉咗啦， 分拆啦， 啊，即熟悉咗，唔係因為新界問題啊嘛， 係啊係啊係啊， 啲地產商驚噶嘛，點 樣 咧？即係幾多年嘅地啦嘛，原來咧根本唔考慮，主要就係同英國開始談判，即係當時我唔知嘅。咁再嚟多一次呢，就因为个信息唔清楚啦，喺十月度呢再叫我上去第二次，我一个人啦。 哦 ,ok。 咁我要求，因為嗰陣時好多記者搏喺北京嘅、 啊， 就唔好住北京飯店，住酒店。你哋有冇地方？嗯、哎，有地方，原來住王爺嘅四合院啊！ 哦，天安門。係嗰時好多，係我知，仲有好多啲四合院啊！ 啊，四合院 係啊， 大過普通四合院五倍㗎，嗰啲王爺住。 係。 咁好啦，去到嗰度咧，人哋佢以為問我唔係，係詳細談香港嘅情況。 嗯。 啊，係有國家安全部嘅辦公室主人， 香港人知唔知你嗰次 不知 秘密會談嚟嘅？ 本來唔知， 係即係揾你 上。佢叫我上去摸底，我都唔知。 嗯， 啊，摸底啦，叫我呢個信息，因為我已經係議員啦，就話俾港督聽，同埋珠江都話俾英國外交部聽。 嗯， 何為啊？ 何為咯？係咯。 咁我不以為然喎、啊，以為我係如果唔係咁啊，香港人好動盪嘅、啊、喎，即、 嗯、 係、就是、移民潮， 嗯， 啊，嗯、會嚟嘅。嗰陣未去，咪開始談判先啦、啊。 係。 咁就所以財進團咧，其他冇貢獻， 係 促進談判 就由你啦， 就開始七月開始談判，好似七月十六啊，唔知開始談判咧，就經過我哋呢一團嘅人，最尾第二次再上去，本來咧傳媒唔知嘅，阿間傳咧我兄弟嚟噶嘛， 係啊， 佢太急，佢機場接我喎，啲記者影到喎， 係就知道啦，就知道啦、 啊，就知道我，誒、哎、你由北京翻嚟做啲咩啊？ 係， 咁我唔講得噶嘛， 係， 即我都未同港督講， 港督知唔知你上去咧？ 知 都知嘅， 我係議員嚟噶嘛， 係係係，你都要同佢講聲啊， 唔係代表香港啫，但係佢哋組織上，即我組織上去噶嘛， 係啊， 咁所以知道鄧小平嘅底線， 嗯， 主權換主權，冇得傾， 係 冇得傾， 係。你當時個感受係點咧？ 你自己嘅感受唔係自己感受，自己個人有咩所謂啫？ 係啊， 即係諗住香港到底有幾多人會移民？ 嗯， 到底有幾多人？而且咧，我哋係移民社會嚟嘅。 係啊， 多數 你過來人 上海佬， 係咯、啊， 上海佬開始工業革命啫嘛，香港以前農村嚟噶嘛，農村嚟噶 嚇。 咁、叫佢哋去邊啫？因為老實講，咁多人種中間，上海人係最怕共產黨嘅。 係。 睇蓬真啊，毛管松然嘅啦，正哥。 系， 而且移民最多就嗰陣時買護照好快啫嘛。 系， 我記得仲係$50,000一本。 O、okay, K， 可以買 Mauritius 嗰啲護照。 系系， 即係叫做咩啊？ 毛利 保唔係保險啊？ 哦，買個保險 啊，買個保險啊嘛。 乜都有嗰時，後屘又再後期啲新加坡又歡迎香港人，乜嘢有啦，係啊，即係門檻低一啲嘅移民都有。 而且多數呢個係移民城市，除上海人。開始呢度個工業發展啫嘛，雖然係紡織業，最尾美國人再加埋， 係啦， 即係電子工業，其他啲工業開始喺香港 都係即十零年，即係如果你講1983年，即係啱啱開始咗十年到， 係啊，仲未啊，仲係好窮。我嗰陣時去東莞， 係 為拍檔買地，你知唔知拍檔係咩啊？等於係唐英年嘅爸爸， 係 草全部都係農田嚟嘅啫嘛， 係啊，係啊。八十年代嘅時候咯，啱開始 十蚊人民幣一平方米， 嗯， 十蚊啊， 咪又係要地有地要人有人嗰只咯。 唔係佢叫我去，因為我做緊總商會嘅主席，佢翻去要同中國做啲功夫， 係 啊，叫佢哋嚟啦，放心啦，咁先即係開始咧，就係、是、因為前途依談判都未開始咧，就中國已經想吸收香港嘅資金啦，所以我睇。即係整盤嘢咧，鄧小平決定咧係好武斷，唔做李鴻章。 嗯， 我再話呢個趣事。 佢帶住嚟走咯。 未談判開始嗰陣時，你記唔記得啊？戴翠爾夫人 跌一跤咯，1982年咯。 啊， 係啊， 跌一跤。就佢點解會跌一跤咧？我最尾做完啦。我就問佢啊嘛。 問戴翠夫人。 唉，坐喺隔離食飯嗰邊啊，鄧蓮如啊，呢邊我咪即係我問佢點解會跌一跤咁唔小心啊？佢喺度諗。中國呢個矮人，即係 shorty， 係 咁鬼惡又冇禮貌， 係又係咯，坐喺佢隔離猛煲煙啊嘛，佢話 煲煙嗰啲小事啫，冇禮貌， 係 冇禮貌，所以佢諗緊啱啱霍到大贏仗啊嘛， 係啊係啊，意氣風發， 因為唔係因為鄧小平第一句就話中國唔係阿戰天啊， 同佢講， 喂，要同佢講啊， 係， 咁佢啱啱喺度諗緊下一次，见佢嗰阵时点样对付佢咁样？ 哦，所以就跌一跤。 所以喺度谂紧嘢，行落楼梯嗰阵时， 佢真系谂紧嘢噶。其实睇嗰个画面，肯定佢系谂紧嘢。 佢先开头嗰阵时个外交部驻京啊，唔系佢驻京嘅叫咩大使啦？ 系 扶佢起身啊嘛。 系 咁我問佢點啊？佢就係諗緊下一次點樣對付，對付佢，因為自己口才都唔差噶嘛，嚇。咁就係第一家啦。 但嗱，我想問一個簡單，就即佢係簡單，你答下我咧，就係、是、即其實英國人有冇真係諗過話，喂，懷念即係你對方咁串 ，OK 乜嘢都要依住佢嗰個框架去傾咁樣，有冇即曾經諗過？譬如你哋成個團隊啊，喂，唔傾啊！ 唔係九七諗過，我話不但諗過， 嗱係 有幾個行 政硬嚟， 唔係有提議添。 係啊， 嗱就認為回歸啦。 係因為香港九龍界限街就係以北嘅以南啊，係永遠各樣噶嘛。 90% 嘅就係嘛。係咯，我哋諗過啦。 唔係全部都 俾翻佢 嘛。係咯， 你話兩個議員兩個嗰度俾翻佢。 係啦， 但係南九龍同港島咧係 city territory， 即係永遠有各樣噶嘛。 係咯，係仲。是咯， 但是諗起水塘都唔夠啊！ 哦，即係都係諗，都係又係從現實去諗翻， 諗過 ，OK， 上冇錯啦。仲要就係能唔能夠 survive 咧？咁啊，如果共產黨要戒煙，你邊度 survive 到啫？都係水都唔夠啦。 嚇，係咁，今日都要再飲東江水。 係， 係咯， 再送翻俾佢嗰邊叫啦，個90% 嘅地方嚟噶嘛，差唔多。 係，因為冇好大嘅。 就係因為新界嘅租約先形成談判啫嘛。係 啊。 我哋使乜談判啫？ 係啊。 咁咪諗過呢個方案 ，OK？ 主權會自權30年，又係嗰方案。仲有啊？ 仲有咩方案？ 係羅德成諗出嚟，大家傾啦。佢話：不如我哋睇下太平洋去買一個島。 啊，記得啦，係啊，呢、這個真係好鬼前衞嘅，我覺得係。係啊。搬曬人走。 嚇！我哋咁識嘢。 系啊， 點解能建築？不如買個島翻嚟咧，重新建築香港。 哦、啊，呢、這個犀利喎，呢、這個真係， 所以乜都諗過。 呢、這個真係回歸遠喎、啊，勁過魏奕迅嗰、那個。 你問我諗過未？呢啲、啊、都諗。 係、 啊，但係到最後咧係唔 practical， 係、 啊、做唔到。 嗯。 啊，所以咧就談判嘅安排咧就話好啦，我哋主權換自權唔得啦， 係、 啊、不如安排咧就點樣管治香港啦，係咁樣嘅。 嚇、嗯！啊嗱，咁啊一路談判落去，嗱，我覺得嗱，即係我又跳緊啲啊，我即係如果咪太多講唔曬啊，八九年我覺得都係第二個危機啦。 嗰、那個我處理得好辛苦。 六四係啦，即係我諗八九到九一年嗰下就即係，譬如話嗱，首先因為有八九嘅六四，跟住然之後香港人又再次出現信心危機啦，好多人移民啦，中英談判又停止啦，即係嗰陣時嗰個港英政府其實嗰個對策係諗住點？ 八九年咧， 又有冇再重新諗過？唉，我都唔同你傾啦。九七之後，我繼續立翻嚟自己管。 已經有咗前途協議啊！ 係啦，係個難 搞 好多咯。 嗰個事件咧， 嚇， 即係屠城啊，派產喺度啦，對香港前途呢個問題咧係好傷嘅。 係。 如果冇八九，唔係今日嘅前途，即係好傷嘅。 嗯。 點解我咁講咧？因為咧，我哋睇住喺電視機睇住坦克車入去。 嗯。 最尾冇影天安門嗰邊嘅點樣掃 知道啊？ 令到香港人好恐慌。 嗯。 我哋顧住咩咧？喂，移民潮會激發喎。仲會激發。咁啊，韋奕迅咧未夠六點鐘打電話俾我，而家嚟港島報我做。 因為當時你已經係首席議員嚟咯， 首席議員 係88年之後已經係啦， 冇錯啦，首席議員。 嚇！ 咁啊，韋奕迅咪問我喺電話，佢話你有冇見到電話？呢啲你唔係眼梗係睇住啦嚇。佢話點樣？我哋應該點樣做？我真係好老實，我就即刻同佢講。我點知點做啊？等我諗下先，睇到已經成個人惡咗言啊嘛！ 係啊，嗰陣時我諗嗰日真係所有人都諗唔到嘢。 佢叫我即刻去講到，咁我一路去啦，一路諗到底點搞咧呢件嘢真嚇，即係搞唔掂啊嘛！所以呢個咧就好傷。 嗯， 連最保守嘅立法會議員， 嗯， 嗰陣時仲有委任嘅， 係啊， 八個月， 係啊， 田北俊，明天立刻民主化，全部選。系兩個議員啊！ 哦，好激喎、 啊、佢。係啊，唔係佢海住好保守噶嘛？你 知唔知？係係。哦，咁而家諗到點解2003年佢咁咩啦？真係啊！哦，即係佢有前科嘅。 有。 係即係嚇。 即係2003年佢轉態有原因。 係啦、 啊。佢要面對香港市民啊嘛。 係。 But anyway， 嗰次咧就有兩樣嘢，即係有危必有機。 嗯。 第一，八九年嗰次嘅衝擊咧，就中國都知道啦，有問題。 是啊是啊，對全世界不跟他傾偈喎。 冇錯。 嗰一兩年。 他所以逼首相 係 去遷機場備忘錄啊。 記得 嗱，促成咗咧，機場一定要建。 係，如果唔係冇咁順攤嘅。 系啊， 系啊， 你叫做咩？你请下我副抄啊嘛，江泽民最屘。 即系我咁讲咯，佢话其实佢系想漏氹翻呢个佬入局啦。 第一，第一样嘢咧就系一定要呢个基建啦。 嗯， 虽然关事唔够钱， 嗯， 所以老平关事闹到香港政府死。 嗯， 咁我因为我想去见过几次吧，英国人冇权托銀紙翻去英國噶， 嗯， 喂你放心， 嗯， 都唔放心，喂你幫英國佬做嘢， 係，如果唔係就又冇之後咩車位人亡啦，成日講， 呢啲都係理由嘅， 係係。 喂，第二咧，走嗰啲咧，最少中產以上可以移民加拿大啊、美國啊、澳洲啊嗰啲多，即係香港嘅資金都走埋， 嗯嗯， 啊，即係民間嘅資金啊， 係 都會走埋噶嘛，冇人估得到幾多人可以移民啊，所以咧，科大係咁嚟嘅。 嗯， 我哋要成立另一间大学， 嗯， 以 business 同埋科技为主， 嗯， 叫边个创校咧？中士元， 中士元，嗯， 又系中士， 系系。 咁啊，如果人才走得七七八八死啦， 起码仲有后边， 啊，要起头，所以促成咗基建嘅机场，亦都促成咗大学。 嗯， 就科技大學。 因为即系我补充一点就系，佢其实嗰阵时中国政府嘅心态就系。因為全世界都差唔多孤立佢，佢就差唔多揾翻英國人，差唔多第一個同佢傾翻偈嘅，就係因為個機場咯， 機場備忘錄要簽， 係啦， 其實香港簽咪得啦，佢就代表， 因為其實英國嗰邊有聲音就係喂，即係我哋有反對聲音，係都有啲有反對聲音噶嘛。 其中一個原因咧， 係啊 ，Wilson 俾外交部即係俾首相發嬲，佢嚟 鬧佢， 罵佢，所以加埋佢 Wilson 比較。即係公平嘅人咧，全部嘢都要 tender， 唔係益英國嘅公司。 O K， 咁呢度英國最大嗰幾間公司咪篤背脊咯，好正常啊。 係啊，係係係。 啊，好正常，所以佢要換啦。 所以咪換佢咯。 啊， 係啊，係啊。 即係有前因後果啊。 我又問啦，嗱，即係八九年，我問多個問題啊。呢個我諗都係幫今時今日年青嘅一代嘅香港人問你啊。喺嗰個即係八九六四嗰次咁大嘅危機。其實，譬如即係你哋作為即係香港最頂級嘅精英，係有冇話諗過？喂，仲有一個方案喎，香港不如獨立咧，同英國政府講，不如我哋獨立咧，即係有冇諗啊？嗱，今時今日 獨立， 揦住龍獅旗嗰啲成日講獨立噶嘛，即係你嗰個年代有冇？冇諗過，係 因為八四年嘅前途協議咧已經簽咗啦嘛， 嗯 ，Joint Declaration 佢叫做啊， 嗯， 咁啊嗱，而家我。好快講嘅個點解而家個外次會出聲咧？ 嗯， 即係而家 Swire 會出聲咧，係有道義上嘅責任㗎， 係 叫 moral responsibility。如果 道德上嘅責任， 即係點解咧？咁佢唔係唔啱㗎，你唔好以為佢唔啱，就發緊癲，話突然之間整篇自己整篇嘢《明報》同埋 SMP 啦。 嗯， 佢其實有責任嘅，因為點解咧？嗰陣時行政立法兩個議員認為。前途協議要去聯合國備案， 嗯， 兩個國家，中國英國要同意去備案咩咧？唔會走差異過前途協議呢條線，即 係 話選舉。 明。 但嗰陣時講選舉，未即係前途協議嗰陣時未選過噶嘛，香港立法會全部委任噶嘛。 係啊，係啊。 所以嗰陣時話協， 因為去到91年先就開始， 特首就要協商或者選舉產生啊嘛。 係 協商嗰條路已經第一屆已經斬咗啦，因為董建華所以都係 committee 選出嚟噶嘛。 係 所以講選舉，我哋點知道有咁嘅選舉嘅啫？ 係 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明 選舉真就係普選啊嘛，有咩其他啲 definition 啫？係 啊。 所以而家我 哋而家仲喺度拗， 唉，仲喺度拗呢啲嘢。 唔係，但係我就係話，即係我意思係咁啊！我都係嗰大約嗰個年代人啦。1989年我都廿歲仔，唔係我都的而且確冇聽過任何喺嗰個年代嘅人咧講香港獨立嘅。但係你回想翻就係咩咧？你 嗱， 飛哥，你唔係你頭先同我講咧，就係你同頭先同我講就係一個好正常嘅一套，即係喂咩都跟合約精神啊嘛，我哋跟。但係八九年嗰下咧係有少少就話，喂，我同我簽約嗰個人。都嚇、啊、 都係打橫嚟嘅，啲嘢睇到眼見，喂，我都可以 break the contract 噶嘛， 冇人咁諗， 冇人咁諗過， 冇人， 我只係想證實啦呢樣嘢， 不但冇人咁諗啊， 因為如果有人咁樣諗，有人咁樣講，又唔同咗， 係，當我哋如果咁諗嘅法，要負責噶嘛， 嗯， 用乜嘢佢話？解放軍聽日嚟啊！ 但你回想，你回想翻就是，如果俾你再有一次機會，你都覺得呢個唔係一個可行嘅方案嚟嘅， 冇可能嘅 ，嚇，即係一步錯嘅一步嚟嘅，即係如果係咁樣諗就， 係啊 ，OK， 即係根本而家我都 shock 關於龍思琪， 係， 我就認為而家龍思琪咁嘅冇法啦，係俾北京一個 good excuse 控制， 係。即係類似好似西藏咁咯。 因為有啲人進言話，香港有某些年輕人搞啲咩嘢想獨立喎，咁咁啊，領導人睇邊你做啦，就算啊，電視台都火滾噶嘛。 係，梗係啦。 你明唔明啊？ 唔係，即係如果你一講到呢樣嘢，就會類似西藏咯。 咪咯， 有啲係咯。 西藏一國兩制都唔制，佢香港而且戴利喇嘛話我制啊， 其 實中央政府唔制啊嘛。因為佢知道佢有個宗教嘅 factor 落去噶嘛。 係。 點同啊？ 係。 佢如果一俾西藏啊，西藏真正係半獨立㗎啦。 嗯， 因為佢人哋會信最少一半，即係點解咧？嗰啲人信達利喇嘛啊嘛， 有宗教，我哋就冇咗個宗教。 所以佢要求啊，喂，香港一國兩制放馬過嚟啦，即係我都制啊，聲都冇。 嗯， 所以到最後咧都係政治嘅決定，關於唔係講真，即係全部都係政治決定點樣處理。 嗯，就跟翻個合約去行啦，諸如此類啦。嗱，我有嗱，然之後咧，好嘅，91年咁啊，八過咗91啦，咁啊，另外一個咧，即係不得不講嘅，我覺得即係睇跟打後嗰幾年咧，一個你阿飛哥加一個李柱明，再加埋呢個新嚟嘅港督彭定康咧，即係好彩三個都係男人啊，即係我覺得好似一個嗰陣時好娛樂性豐富嘅，即係三個好似一個活歡喜冤家咁樣嘅。咁啊即係我就想講下啦，即係第四個總督就係港督啦，即係亦都係最後一個啦，就係彭定康啦，佢嚟咗啦。 當時咧， 係啊，但係你嗰陣時你同佢即係成日角力嘅，好好玩嘅，即係見到你係。 佢角力完，佢咪走咗咯，香港留翻我哋咯。 唔係，但係佢後屘佢嘅回憶錄，我記佢對你嘅評價都好高啊。 點解咧？因為佢俾阿 Sir 我做，最少我做我都唔愛啊。 嚇！ 佢嚟到一個禮拜。 嚇！ 嗰陣時我已經唔係首席議員啦，佢嚟到嗰陣時，咁啊，佢咧就邀請我去港督府食早餐，咁啊話俾我聽，佢就話 ：Alan， 你做咗14年嘅議員，呢個歷史都係好長嘅，以前係一6年制噶嘛， 係， 咁你對香港好大嘅貢獻，我準備咧建議俾 Queen 俾你一個 knighthood。 就是荷蘭水蓋。 我咧，我話，我揸 CI 嘅喎。 又唔要你？ 唔要，唔係未要字。咁我冇應承佢，或者唔應承佢。咁我覺得，佢係呢個冇問題，我哋美國人一樣 offer 嘅啫，佢哋對個地方有貢獻，好啦。咁啊，食完早餐咧，佢話我一個禮拜之後再揾你啦，咁。我翻嚟就同阿張間川同阿周良瑞兒商量。我就張間川話：只要俾你咪攞咯。 係。 我話佢仲未開條件喎，冇理由即係只腳乸咁大， 係 最卡掉噶。 係。 咁好啦，第二個禮拜上去咧，真係啦。佢又話：佢話你對中英談判好熟悉，對中國好熟悉。 係。 但我嚟咗做港督就唔係幾熟香港情況，因為 basically 佢係保守黨嘅， 係啊，佢直情一無所知添啊，差唔多都叫做。 個條件就係要我做佢只馬， 嗯， 即係佢講乜我就去執行，咁多年以嚟，即係我幫香港做嘢，冇一個港督係咁樣要求噶嘛，就算我做首席議員都係協商，大家傾嘅啫嘛， 係。 因為我做只馬，我知道佢喺度出古惑啦，即係喺度諗度橋。因為點解咧？ 唔係佢揾 我喺立法局中間有25票啊。 係91直選之後，嗱呢個就係啱你提咗我啦。即係嗰個嗰陣時個背景就91，應該係91直選之後啦。 有25票，我有咁多㗎。有咁多㗎。係 啊，嗰陣時有咁多嗎？有十零，我都唔記得十零票。 好多好多。 OK 嚇。 咁佢就係用呢啲票咧，同中國玩啊嘛。 哦， 係。咁我最嬲嘅嘢就係嗱，以前嘅行政會議員真係同而家唔同咗，唔係講咩，我哋規矩好實，喺公眾場合，連有冇嘅題目喺度傾都唔准講嘅，傾咩題目？你而家好似 所謂保密制， 所謂 唉，唔係而家嗰啲就 乜政改咩 啊，我唔知道點答你，因為未傾過。 嗯， 我哋未傾過都唔準講嘅。 係啊，我知啊，呢個就係分別。 仲有一個大分別，我話俾你聽。而家我可以 disclose 呢個過咗，過咗啦，因為嗰陣時個行政局嘅會議咧係好長嘅。 係。 開到平日咧一點就應該最遲啦，開到兩點都唔住。 OK。 咁有香港事務，有機場融資同中國事務嘅 part two 一個 part。最尾咧，委員先決定咗，喂，禮拜二咧九點半我哋開會咧，就傾 part one 香港事務。 禮拜三再傾，唔係禮拜， 禮拜六。 禮拜六。 你唔使打呔，唔使着西裝，去廣德府開 part two 嘅會議。 哦，分兩 part。 分兩 part，part two 會議就係中國講機場融資，同埋同中國關係。 嗯。 我話俾你聽都唔信啊！ 係， 傑斯仔開咗三年幾，傳媒冇一個知道， 冇人知道嘅。你哋嗰陣時咪好嘢，係呢啲咪咩？呢啲真係咪講嘅把火 啫？點會有林連林回光嗰啲？係 啊 ，baby baby， 唔係即係而家嗰啲係爭住出嚟講噶嘛？你哋嗰陣時嗰啲好低調㗎。 唔係啊，冇人知啊。 係啊， 我最尾有呢啲嘢嘅時候，我傳媒大把朋友嚟㗎嘛，有佢啫。佢哋話服咗你啊！我唔係我個人啊。 全部都唔講， 全部都唔講噶，全部嘅議員，因為太敏感啦。嗱，嗰陣時嘅決定點解我嬲咗彭定康搞壞香港咧？而家可以講啦，因為 係啊，梗係 嗰陣時決定咗，中國政府同意咗添，錢其琛同意咗，有書信嘅來往嘅，唔係就咁空噏㗎嚇。1995年出現一個副港督， 哦， 中國人嘅係香港人，副港督 嚇，就唔係報政司。 唔係報政司， 係直情叫副港督， 就執行管治香港。 嗯， 港督咧就形式化，即係叫做禮節化，就 明白 ceremony， 明白呢個理解。 英國但係咧有咩和平紀念日啊，英女王生日，佢咪去主持咯。 係 政府酒會啊，管治咧就出現一個副港督啦。但係 嗰個就順利過渡嘅。 呢、這個副港督做五年 做到九七， 做到九七之後，再三年啊嘛， 係 自動呢、這個揀呢個人，你兩方同意就得噶啦。 哦， 你要記得陳方生未報頭啊，我哋傾呢個同意，即係呢啲係 Wilson 做港督嗰陣時，中國同意咗。 哦，我絕對相信嗱，唔係你如果 back 翻， 唔係諗陳方生， 唔係諗翻轉頭，你就冇吹水嘅，我都相信，因為我你都記得嗰幾年93啊、92、93、94都開始成個政府團隊都開始華人化啦，你見到啲保安司又開始轉啦， 嗰啲一定要啦， 係咯係咯，即係如果咁講都有跡可尋喎，即係然之後咪整一個華人副港督咯， 黑字白字寫落㗎。 哦。 啊死人！ 但冇人知喎，而家呢啲嘢 係唔係？因為俾阿彭多啊嘛，佢唔係 個九， 我同佢拗第一次行政 九五嗰個改政改方案， 炒我哋魷魚有原因嘅，左手左腳啊嘛，我哋知道傾。 你講炒魷魚係咪講緊行政局嗰度啊？ 係啊， 唔係嗰個係屬於炒魷魚啊，其實你係全部總辭噶嘛，但係佢嗰陣時 嚇。唔係淨係總辭咁緊啦，關事佢唔愛我哋啦，點樣？ 佢嘅解釋唔係咁嘅喎，佢嘅解釋係話，佢嘅解釋話 分家， 唔係佢係話因為李柱銘，佢話因為咧個中方咧就唔多想見到李柱銘入行會入行政局，咁佢話咧，所以咧就咁樣啦，最好嘅方法就係咧 set 條 rule 出嚟啦，由佢開始咧就行，即係做立法局就唔准做行政局啊嘛，咁所以咧就你有好合作啊嘛，咁然之後咪總辭咯，唔係咁樣 嘅。個原因因為我哋知道談判傾啲乜嘢，個七封信個個都睇過曬，我哋去廣東府開會啦，係嗰陣時一開始冇文件可以帶翻屋企，文件啊，任何文件你要咧早啲咧就上去睇，睇完就開會。你明白我咩啊？就關於中國關係同埋機場融資，兩個大題目嘅。我都話我哋開咗幾年都冇人知啦。 係係。 除此之外咧，個安排已經安排定咗啦嘛。 哦，咁所以你就 所以我咪同佢嗌交咯。 係。 開完第一次，我一睇顏色唔對，第二個禮拜話休會。 係。 跟住炒我哋，叫佢。揾得第二年嘅話， 冇咁難聽。總辭嗰陣時叫做 總辭一件事，即係炒啫。因為我同咩我就成日話咁多年嘅 effort， 係 governor， 係 你唔能夠就掉咗個秋風水話冇嘅，唔能夠話同英國冇協議嘅。佢話 those records doesn't count。哇，三年幾個會議嘅 record 唔 count。 係 咁，我就知道佢一定。 佢自己嘅利益大过香港利益，英国利益大过香港利益啦。 系唔一定、啊。 你谂下以前，唔系我都话陈方兴都未出现。 嗯嗯，阿、未做布政司。 冇布政司嗰阵福德啊。 系福德嚟噶，系啱啱系仲系福德嚟噶，系啊。系啊。 如果呢个实现咧，真系叫 smooth transition。我话喂，嗰阵时你外长何为同阿边个签噶、啊？钱其森。 嗯嗯。 全部都系话。informal 嘅 discussion 係咩 ？O K， 但係有信噶嘛，後屘咪就係話嗰有。 陳方兴佢唔知啊。 係啊 ，O K。 唔係呢個唔知唔知嘅，但係大家傾得係非常之和諧啦，認為有 smooth transition 啊嘛。 係。 所以你話彭都係咪千古罪人咧？但係而家佢同我好老友喎、 啊。係。 好老友啊。 好 接受過我 interview 添。 係。 又佢真係一個非常之有經驗。 唔係佢成日即係我記得佢提過幾次李彭飛啦，佢嗰個評價都係好高嘅。 喂，嗰因為好簡單。 嗯。 因為我講真話啊嘛。 嗯。 佢唔係唔知㗎。 嗯。 仲有因為佢。用阿 Sir 都引誘唔到我啊嘛， 同埋我諗係 你一路以嚟個訓練咯，即係我諗對事唔係對人啦、啊，呢樣最緊要啦，係啊，所以咁樣先做得翻。你同李柱明都一樣啦、啊，即係如果咁講，即係都係咁，都係 大過我兩年添。 理念可以唔同，但係大家去包容到，亦都係好朋友。即係呢個係我哋嗰陣時即係作為小市民，我哋都覺得。睇得到，譬如我都坦白啦，我投票我都投俾李柱明嘅，但我好敬重飛哥嘅，即係譬如嗱，你譬如跳去講講啊，我對你最印象深刻就係咩咧？你由一路委任，一路去到95 ，OK， 我記得你，然之後你又落去新界東北係咪嗰陣？ 唔係大埔，嗰陣時 叫大埔，你又選完你贏咗咧，我嗰年半載咧，我真係好正啊！最記得你咧係 high 到咧，成喺啲即係喺公眾場合你就。哇，好正啊！經過民主嘅洗禮，真係即係成日好似成日想話，喂，叫人哋選啦咁樣。我就覺得嗰陣時我就對飛哥開始， 唔係我從來都冇 即係好敬重 啦。方寸嘅 constituents 嚇， 功能團體。 嗯， 黃毓民話我添，佢未做議員啊。 係 啊，飛哥，你使乜去選啫？你總商會主席做過，工業總會嘅副主席。 但功能組別你好似冇選過。 我唔係，我完全唔係話毓民，我唔係想做議員，做議員咩？我想做選舉產生嘅議員，就由人民決定。 係啊，你嗰陣時 市民決定啊嘛。 呢啲説話翻嚟啦，好親切啦。 佢好驚，唔係佢好驚我講呢啲嘢。 係嗰時。 喂，你咧淨係認住個權位。 係。 我唔係啊，如果唔直選送俾我都唔愛。 係。 所以咧，我要嗱，仲要組織政黨、自由黨點嚟嘅咧？ 係。 啟聯之後再組織，我就 啟聯之後。 有，所以我對而家嘅 administration 同埋北京好失望，點咧？有選舉就會出現政黨。 嗯 嗯，冇出現正當嘅選舉係冇用嘅， 係 因為佢係立法會中間冇票啊嘛， 係 所以同埋講選舉咧得一樣嘢啫，就是、市民投票，冇第二啲選舉嘅， 嗯， 冇第二樣，鬱敏話：哎呀，我服職你工商界選唔中，我誒98年嗰次咪就係選唔中，香港市民都冇我做嚟做咩 啊？係啊，跟住就輸咗， 有 man 輸俾阿何秀蘭嘅嘛， 係係何真係第二票啊， 係 佢過嚟喎。佢問我，佢我唔識佢個關事。佢話爭唔知幾廿萬票頭，33萬幾票頭，我又30000幾。 係 嗰個淨即係 爭少少， 爭少少。 係。即係影相贏過馬鼻， 唔係重新點票，我唔寫啦。 係 你贏咗。 係 我退休啦。我本來都諗住60退休，而家58，早退兩年啫嘛，有乜所謂啫？ 多謝你噶嘛。 唔係當選民唔選你，你仲喺度夾硬喺度做咩啊？ 嗯。 又重新點票咁， 喂！但係你唔經過95年嗰年嘅嗰次嘅洗禮， 我從來唔諗第二啲選舉。 唔係咁，你以前嗰啲都委任啊嘛。 係啦，冇錯啦。 即係其實你覺得委任同你後屘即係喂話即係直選選到係咪即 係過癮好多咧？你做議員嚟做咩啊？ 係喂，做黨魁嚟做咩？嗰時你個黨真係好似淨係得你直選嘅啫。 係啊， 其他全部功能組別㗎嘛。 我做主席，我做主席，我要 set 個 example 啊嘛。 係， 我話。民主政制輸人好限嘅啫， 係 當市民唔愛你嗰陣時，唔投你一票嗰陣時，你咪政治上完咯， 係咯， 而且唔好拖泥帶水， 又或者反省一下，係啊，反省一下，咁啊，下次成個 月 啦， 嚇，咪下一次可以選，但我已經決定咗唔選啦， 係， 咁自由黨唔想我走，又話創黨主席，有咩印卡片掉曬， 嗯， 你哋嘅， 嗯， 即係自由黨係你哋嘅， 嗯， 同埋你哋一定要參加選舉，因為以後咧。就唔會有咩功能團體保住你啦，保住你條命啦。 嗯， 我做議員，如果冇 mandate， 等於廢物。 嗯， 所以我而家都当功能团体啲废物。 嗱，咁样啊，讲下自由党啊，今时今日你就已经唔系，仲系咪党员嚟噶？你唔系啦。其实今时今日嘅自由党同你即系同你以前创党嘅时候嗰、那个有冇有、那个理念有冇少少？差異咧，即仍然都其實都直選都唔係行得好， 唔係我 唔係好 work 嘅啫。 我認為好可惜，我認為一定要係政黨政治， 係 唔係淨係自由黨一個政黨，即係有政黨政治先能夠 accountable to the people。你講緊嘅係政黨執政， 冇錯。 OK， 一日政黨冇執政，邊個黨都冇用嘅。 係啊，你睇而家咪就 邊個黨都冇用， 都冇用。你攞幾多票？ 根本香港嘅政制係俾。即係北京政府搞和咗，點解我咁講咧？佢唔俾政黨執政。連選出嚟嘅特首，如果係屬於政黨，要 quit 黨喎，要離開個政黨， 因 為離曬大譜嘅。 係啊， 係咪先？邊度有呢個制度啊？ 係啊。 咁啊，佢唯一就係思想上面嘅 block 就係咩咧？得共產黨可以執政。 一定要愛國愛港啦！而家就最 緊要。 係啊， 主持人，我話俾你聽，點解唔緊要啊？咁你咪共產黨執政咧？ 係。 選舉出嚟，如果共產黨執政嘅話。下一屆市民再選還是有政黨輪替，有咩奇怪？ 係啊，係啊， 你明唔明我講咩？ 明，完全同意。 俾啲共產黨嚟，係 啊， 你有八千萬黨員喺中國，你咪喺香港執政咯。 係啊， 你唔好出賣曬啲古惑招，又呢樣嗰樣嗰樣呢樣。 係啊， 就以為係 我哋都曾經講過就，我其實點解而家好多爭拗，其實就一樣嘢啫嘛，就係、是、譬如話我唔中意梁振英，我唔介意梁振英而家做，但你俾到好似阿飛哥你咁講，喂，你俾到我睇到。我下次係真真正正有得選嘅，咁我就有希望啊嘛！即係而家好多爭拗就係、是，喂， 你 下次今次又冇得選，下次又冇得選，再下次都冇得選，呢、這個就係個問題。 總言之，組織政黨第一個 purpose。我成立自由黨嗰陣時，阿 Rich 王都喺度啊，王維基都係先，甚當要嘅。我哋組織政黨第一個目標 就係、是、要執政。 冇錯啦、 哦。 如果唔係，我仲講話，如果唔係，你唔好嘥咁多資源，嘥人咁多時間去組織政黨啦。 係， 係咪？你組織嚟做，組織就要表演俾選民睇，你可以執政噶嘛。同埋你有 mandate 噶嘛，你做啲成、即係授權你執政，你做得唔好，咪第次唔選你咯。呢、這個好正常噶。你而家唔湯唔水，選埋做特首之後，仲要退黨，係咩法律嚟噶？啊！ 所以 你明唔明啊？ 冇得搞。 咩？我成日大声啊！我唔怕你共产党执政。因为你咪嚟执政，你做得好，选民选你唔奇。 亦都有一个推动力。 啊、 你睇到台湾嘅政治都系咁啦。 我又中意 absolute majority 啊，唔系台湾嘅，台湾嗰啲 选 举边嘅经验咁 啊。OK。 39% 嘅票，所以佢做得又贪污又成日做，不过都话国民党、民进党同我比过。 唔系，但系 compare with 我哋，佢起码都仲有个政党轮替啊。 攞唔到50%嘅话，行第二轮咯。咁你即系要多人支持你做，你先系议会中间有你嘅 mandate 啊嘛。呢个政制。其实好简单嘅，共产党唔俾啫嘛。 系。 咁我问佢：你惊咩啊？ 系。 我今日我成日咁讲啊，我今日长毛如果选中做特首啊， 系啊，点睇咧？ 都要同你协商嘅， 系， 因为你委任佢噶嘛。 系啊。 怕咩啊？ 系啊。 你守住最后个门。 系啊。 咁我话嗱，长毛如果选中咗系香港人选佢嘅话，唔紧要噶。佢呢个长毛第日执政嗰阵时咧，会你。全香港市民都唔認得佢噶， 係啊，啱啊，你講得啱啊，係啊， 啱唔啱？ 啱， 佢要同你溝通， 係啊， 有啲你唔得，咁咪係咯，你使乜驚佢啫？ 係， 使乜驚余若薇啫？ 係， 係咪？因為你揸住個 ultimate power of appointment， 係，係， 就係你位咁啊，你連自己都冇信心，佢、要 screening。要篩選話就係對制度冇信心啊！ 飛哥，你講曬所有嘅精髓出嚟， 咪係咯？佢自己對北京自己冇信心，對香港人民又冇信心。如果香港人係要選一位泛民嘅出嚟話、，Let it be， 你睇住我咪話俾你啦。佢個行為，佢個行動啊，你估長毛會掟嘢啊？幫住人哋掟佢添， 係 係咪先？ 啱。 咁係制度定江山嘅事，制度。 我哋 俾你， 我哋呢度成日都讲， 即係你就係有一套健全嘅制度咯，要相信到制度咯，唔係話睇佢人咯。 對自己有信心、啊。 對自己有信心咯，唔係咁你要對自己有信心，就建基於你相信你自己嗰套制度啊嘛。 唔係，就算選到 opposition 出嚟，又點啫？ 嗯， 香港唔會獨立，唔會成立一個獨立嘅地方噶嘛。 嗯， 所以我覺得。 嗱， 呢個思想嘅 block 一定要解除咗之後， 講制度啦。嗱，嚟緊即係仲有少少時間都要問問你啊，點睇即係你自己點睇嚟緊啊？最大嘅 topic 2017嗰、那個即係普選特首嗰、那個，即係到最後其實你覺得點樣收貨咧？我當而家買馬冇乜時間，俾你落住你會點樣？你覺得個最後結果點樣出嚟咧？ 唔係，我覺得個底線係我認為 啊， 如果佢嘅篩選係冇泛民主派或者佢哋支持嘅人喺度咧，反台都有份。 嗯， 即係中意民主政制嗰啲反台都有份。 嗯， 係入閘都入唔到嘅話，所以一定要顧住呢個人民嘅反應。你話幾廿萬啊？23條唔係嘢嚟嘅，你睇住市民上街。 啊、你當年就講血洗中環。我最記得你講係啦，即係23條嗰陣時係啦。 咪 Jimmy Tim 咪做得啱啦，騰太咯。 係啊， 係咪啊？ 所以佢咪聽你講。 唔係，我冇同佢講，佢 唔係啊，佢 定 佢聽到你講，佢聽到你講血洗中華啫喎，大佬。 咁啊，佢都用呢句嘢嘅，佢唔係因為我同佢溝通啊咩冇㗎。 OK， 知道。 我認為咩？選民或者人民嘅選擇，先係能夠俾佢嘅 Mandy 啦去 run 香港。 嗯。 是吗、 嗯、 政党政治一定要来冇、 嗯、 得傾的。咁、 嗯、 我都话啦共产党执政啊、 嗯、 你话5年选一次呢、 嗯、 下次你选输咗你做得差咋嘛、嗯、香港市民唔係因为嗰个引得过你因为你做得差咋嘛人哋唔选你。 嗱、啊、我明白但係我想问一下即係简单嚟讲即係你仍譬如话到今时今日呢一个 moment, 你相唔信香港相唔相信香港会有即係真正嘅普选呢 咁你要知道咩叫真普選啫？ 我話即係我想選長毛族特首咁得唔得？係。 如果佢入咗閘咪 即係入唔到閘咧？我意思就係、是。 咁你要睇佢嘅做法啦，即係睇佢中間，即係佢係咪想真？我相信佢唔會，即係佢唔中意做呢啲嘢，反而中意掟嘢嗌口號。 嗯。 即係我相信咪，但最緊要一樣嘢咪 係。 依家咧，香港嘅泛民啊，所謂泛民咧， 嗯， 有好多分化嘅意見。 嗯， 我咧不但唔贊成，我認為咧市民提名，即係講個市民提名係行唔通嘅。 嗯， 我解釋俾你聽點解？啊，即係而家佢叫咩？佢叫 civic、公民提名。 係 啊，要7萬到10萬票啊嘛。 係 嗱，講啊容易喎、啊，我話俾你聽，邊個人就算你啊，意思 係 可以俾你嘅姓名。身份證號碼、住址再加埋電話，去註冊提名邊個嘅話，因為呢個係公開文件嚟噶，佢而家唔同，公開文件嚟噶嘛。 嗯， 你會唔會願意？我問啲記者啦，願意攞你呢啲咁嘅私隱，即係應該係你嘅 data， 係、去提名俾全世界知啊？ 嗯， 選委會仲要 verify 喎，你係咪真係住喺嗰度啊？咩？ 係 嗰個時間金錢咩嘥落去咧？我到最後你係攞唔到咁多票嚟㗎、即係咁多人嘅算。咁個記者幾個記者冇聽說啊係喎、你尤其你屋企地址你點知呢啲公開文件你唔係淨係落喺選舉委員會啊馮華嘅手度啊、全世界邊個要查邊個投名邊個都知。 嗯、 你點知香港有啲適應即係啲犯罪分子唔攞到你啲嘢、你會唔會俾啊 會有擔心囉。 點知會啊？真係、多數嘅人唔會俾噶嘛。咁你點攞到到？第二咧就馮華個選舉委員會要 verify 喎。 係 嚇，即係 verify 地址咩？要幾多人力物力財力㗎？ 都唔知要搞幾年。 冇可能行得通嘅。 係， 我冇見到何文思潮啊！我見到我會解釋俾佢哋聽。 嗯， 佢唔使投，佢都未夠18歲。 嗯， 佢唔使俾個名，即係咩？你而家要逼人。 嗯， 係錯誤嘅道路。是代表好多人聽住。 咁你有咩高見咧？即係點解決而家呢個選舉委員會呢樣嘢？ 我認為其實全部係門檻嘅問題。 係啊，咁咪就係門檻。 全部門檻嘅問題。喂，我啱啱講咗公民選擇係行唔通嘅。 係。 絕對行唔通，提名行唔通嘅。 係。 嗱，點咩叫做要有代表性嘅話咧？我300幾個區議員，全部都係 member， 佢哋有代表性。 嗯。 因為市民選佢噶嘛。 嗯。 其他啲，譬如阿 Alan Hu 都講得啱啊，胡漢青啊，即係整個漁農界，即係你得九啊幾人， 嗯， 有六十個代表喺度選委， 嗯， 即係講唔通噶嘛，係、 嗯、 嘛？ 嗯。 所以個 representation 佢哋落功夫，但係你個門檻要落低咩咧？ 係。 你話？就算1500個委，即係選委會嘅委員啦，100票夠㗎啦。 係啊，佢不執不能高嘅，即係譬如馬時亨都講過，啊、喂，你個大佬而家唔係普選，阿鐵頭可都入到去啦。 唔 係啊，即係如果第二年鐵頭可入唔到大佬。 你一有選舉，一有篩選，係篩選你認為係你嘅反對嘅你嘅人， 就唔得㗎啦。 已經唔係一個民主政制啦。 冇錯， 你明唔明啊？ 係啊， 咁你我嚟做咩啫？ 係啊。 是咪？ 系啊！ 你要門檻我哋做咩啫？係咪？ 即係人人有得玩先開心噶嘛，大佬。 唔係你要投票權， 係啊， 有被投票權。 冇錯。 全部呢啲都係公平、公正、公開噶嘛。 係。 咁所以我話公民，首先公民提名係行唔通嘅。 嗯。 神仙都攞唔到啊！香港今日環境，攞、 嗯、 唔到咁多提名，你諗下你自己做 candidate 嘅話， 嗯， 所以你要篩幾多人嚟買你財力啊？ OK， 嗱，我要 stop 下你啦，因為我知你時間都差唔多。我最後只有一條問題，呢、這個問題咧，我哋啲聽眾或者我以往做節目好多年咧，成日有人問我，我想睇下阿飛哥點樣答。即係有多人，有香港人成日都講咧，佢話回歸前嘅港英政府夠冇俾香港人民主啦。咁點解今日我哋啲香港人喺中國嘅管治之下，我哋又要爭取民主咧？飛哥，即係有咩高見？ 其實好簡單 嚇、 啊，接受中英協議。 嗯、 就接受呢個選舉安排，要港人治港。而家冇嘢嘅，叫中共當局俾鄧小平所講嘅港人治港係完成呢個任務啊嘛、 哦。 你講嘅 係 你氹到香港人咁做，你而家要收翻多少？ 好似有少少被壓嘅感覺，我哋 唔係你任何嘢，你唔能夠欺騙香港人。香港人唔係咁蠢噶， 係 要選舉關事，鄧小平唔啱噶。 是 马照跑， 冇照跳， 系啊，佢净系换支旗换个人啦。 系啊，五十年不变。 咁等香港人正式选个人出嚟， 系 香港人寻求嘅特首唔系一个傀儡。 嗯， 如果你要揾傀儡做特首嘅话，你咪用你嘅政绩嚟啊！你睇你挨得几耐啊？ 嗯， 系咪先？ 嗯， 所以讲民主就唔系话对抗中央，唔系，因为系你应承咗我，而家你开咗支票，唔好弹票啊！ 以前就冇彈票啦， 唔係唔好彈票係咁簡單。 OK， 係咪？你話民主啱啱個好處，我啱啱解釋過啦。你證明就嚇，民主係人民作主啊嘛。 係， 佢選錯你，下一次咪唔選你啦。 就係咁簡單啫嘛。 係好簡單嘅嘢嚟，你點解咁複雜？又要 screening， 係 啊，又要呢樣，又話個西至中國人發明都好廢話嚟嘅全部。 嗯， 你明啊？真正嘅民主係俾香港嘅選民一個機會。揀佢哋嘅領袖啊嘛， 係， 係咪？ 係， 所以你啱啱個問題啊，點解以前 係咯？點解以前香港人成日問嘅？ 英國當香港係殖民地嚟嘅， 係， 係香港點解接受英國嗰套路？其實好簡單，大家都公認係殖民地， 嗯， 同埋英國自己國內有一個民主嘅政制，選佢哋嘅執政黨，佢唔係話啊邊個做就做啦， 係、嗯、嘛？ 所以 即 嗰套嘢 係 嗰套嘢，佢嘅管治就係、是、英國嘅管治。有佢個方法嘅管治， 嗯、 但今日走唔翻轉頭啦嘛。 係，同埋期望問題啊，即係如果聽你咁講，即係我哋以前係我哋主導殖民地噶嘛，或者就我喂，但係回歸咗之後， 期望都好大啦。 係啦，又俾好多科索俾我哋，即係又話啊，又港人治港啊，又乜乜乜乜乜啊，但係到頭嚟而家就好似有啲變質咁樣咯。 好，第日先傾。 好啦，多謝阿飛哥，咁啊希望係啦，因為飛哥要趕住走啊，咁啊我哋就嗱唔好阻住佢啦，咁啊多謝大家啦，多謝飛哥，有機會傾過啦，好嘛、 okay ， 有機會再揾過你 ，OK， 好，拜拜。 Call my name. I'll be there in a hurry. On that you can depend and never worry. Nowhere, nowhere, nowhere. I know you must follow the sun wherever it leads. But remember, if you should fall short of your desires, remember life holds for you one guarantee. You'll always have me. And if you should miss my lover one of these old days, if you should ever miss the arms that used to hold you so close, or the lips that used to touch yours so tenderly.